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。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我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夜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《演员的诞生》，因为《演员的诞生》引发的话题一直在发酵。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，群众演员可能是被忽略的一群人吧。2017年的时候，北影厂门口被翻新，安放了一块宣传牌，赫然印着一行字，人人都是演员。中国有无数演员，有颜值的，有演技的，善谈的，谦逊的，有资历的，有高冷人设的，对众生相中的每一个几乎都想成为主角，被世人所喜欢。但总有一种演员，他在意的永远是角色，而不是镜头对焦与否。即使是角落的配角，也不会因此降低一丝存在感，反而大放光芒。实际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社会的群演，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成为生活的主演。 承认着

就算月有阴和缺，就算人有悲和欢，谁能够不让梦想着长伴？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？明天还有云要飞，留着天空陪我醉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。 有时候觉得人生挺奇妙的，当年前任当中的主演于文文通过赵薇大学同学的推荐，想要演电影《致青春》的女主角郑薇，结果赵薇呢只让她在《致青春》当中打了一个酱油，而杨子姗火了。今年呢，杨子姗因为档期推掉了前任三，却成全了20亿票房的于文文。你说人生的际遇是不是很奇妙？ 就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

望西东这部电影，因为预期并不算高，所以看了还是蛮惊喜的。章子怡说，我感到自己一直坠一直坠。黄晓明说，不用害怕，我会为你托底。人生能遇到一个给自己托底的人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大多数时候悲剧的是，你替别人托了底，回头一看却没有人给你托底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越怕抬头看，电影越圆满，就越觉得伤。 说错过的就错过了，可能对错过的双方都是一件好事。遇到错的人，或者被欺骗了感情，但是又碍于之前的付出，觉得马上放弃实在是太不甘心了。 就拉拉扯扯又耽误了一世年华。但是这些蹉跎的日子都是错的，人生当中对于错误的清零越早越好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害得回不了头，错失了清零的机会，把生活过成了复制，这样才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那句注定了在一起的人，无论中间发生过什么曲折，最终都会在一起的这一句话，并不是说只要你呆呆地等着就能够等到对方了，而是无论中间经历了什么磨难，你依然觉得那是值得爱的人，于是你努力珍惜爱护灌溉这段感情，最后你们在一起好好的。